没错，有机会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一起去 happy。 因为呢我知道很多学生朋友放暑假了，很多朋友呢也会迎来自己的一小段的短暂的假期，所以呢 happy 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如此的幸福呢？但是呢即便是欢乐到爆啊，有的时候呢还是会被一些小情绪啊暂时忘掉自己的快乐。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转换一下心情，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绝对呢是可以让你枯燥的一天变得是充满能量，立刻满血复活。来自牛奶咖啡的《胜利之光》。 站在喜马拉雅山岗上，看北极星发着光，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南太平洋遥望海面上，新的旅程一起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要出发，趁现在不要再等待。人生有多漫长，脚步就多明朗，此刻有多精彩，未来有多期待，歌声就多嘹亮。什么是与远方，什么岁月静好，看梦才是信仰。什么翻山越岭，什么乘风破浪，天生才有力量。站在喜马拉雅山岗上，看北极星发着光，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南太平洋遥望海面上，新的旅程一起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要出发，趁现在不要再等待，趁现在，不想再等待。胜利之光在前方，不要再等待，出发趁现在，不想再等待。胜利之光着光，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花美不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找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谎。

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会知道什么叫人生，没有过送亲人远走生命体验的人也断然写不出撼动人心的音乐。刚才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见与不见》，没有太多的技巧，也不太耍花样，却称得上是一首好歌，因为那让人感动的旋律不多得，字字走心，词也来之不易。那所以张碧晨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让更多人明白时间的珍贵啊，从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珍惜当下每一个正在进行着的你在乎的点点，不负自己，也不负余生啊，你明白了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听过这样的一首感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下，听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面孔乐队推出了全新 EP《幻觉》，同名标题曲呈现了面孔式的金属柔情。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如今再也不能重叠。曾经亲手伪装的甜蜜早已残破不堪，私下伪装，眼前只剩幻觉。既然过去枯萎了，何必再问从前？这些隐藏在爱恨情仇里的痛苦和觉悟，是执念者的告白。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面孔乐队《幻觉》。 跌了黑暗，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已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雨真的年代。有人是 切都是幻觉，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再也不可能重叠，两个陌生的世界。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要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这样来到这个繁华纷扰的世界走一遭才算是不虚此行。不过我说呢，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港湾啊，在这里有一顿餐，有一盏灯，有一句热心的话，在这里不会有一点委屈，能够彼此打开心灵的窗户去倾听你我的情话，你说是不是呢？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听听看。